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给你唱惊喜，做梦雨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北京文艺广播在24岁生日之际开展了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诵读小站已向广大听众发出邀请，征集大家诵读的经典剧本声音作品。下面请听由听众王子晴带来的剧本转灵玉片段。 明天就要开庭，明天就要对一个强者中的强者，弱者中的弱者进行缺席审判。人们，用你们的善心和良知听我说一句话。在这个叫做人世的地方，我活了25年，检点我的所作所为，一丝一毫无愧于心。我应该是原告，原告。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软去了，在今后无穷的岁月里，我将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若有机缘，我的容貌能在银幕上重现的时候，那眯眯的眼，甜甜的笑，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岳老师。张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张老师，在我们环境旅行家开始之前，不知道您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的，那我还是先说一下咱们国家的天气。今早上我说到今天明天在大部分时间咱们国家的天气非常适宜大家这个去旅行。 嗯， 那么今天的中午以后，看来都西北地区到华北地区这一带还有一个冷空气活动，像这个华北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就有浮尘天气和比较大的风力。那么伴随它进一步的东移和南下呢，今天傍晚到明天早晨这段时间，像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一些浮尘和扬沙的天气，风力也会逐步加大到4到5级。这个风啊，看来明天白天也会比较大，那么这个大对大家的出行还影响比较大，尤其是像这个季节你像北京这一带和这个山西有些地方，像山区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很可能大家要去郊游踏青赏花。那么这个山区的风力会比较大的，甚至有些地方会达到7到9级的阵风，那么这个对大家的出行还是影响比较大。 嗯， 那么伴随着这股冷空气的进一步东移的南下，明天的夜间开始东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弱的这种雨雪天气，那么就是吉林辽宁这一带主要是雨，像黑龙江这一带会有一些雨夹雪，那么其他全国大部分地方应该是明天白天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天气。这是那么个对于全球来讲呢，看来是个天气，看有些地方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降水。我先说一下一个重点，是第一个是西伯利亚和远东这个局地会有比较强的这种降雪天气。第二个方面就是北美中部的局地 也有比较强的这种雨雪天气。 嗯， 这是两个，就说一下重点。另外就是，舒适的程度吧，像亚洲这个在中部，那么逐渐的回暖，是吧？南亚这个地区，像这个尤其是印度这一带持续的炎热天气。 嗯， 在中欧这一带呢，看来还会迎，欧洲这大部分地方吧，会迎来一个降水天气。虽然有一些降水，但是这个气温呢，依然在上升，天气仍然是比较温暖。 嗯， 另外就是在北美这一带部分地区，还有一些比较强的降水，但是多部地区呢，气温也略有上升，是一个北部冷，南部比较温暖的这么一个天气格局，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那么我想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么一个天气情况，我把北美洲这个地方说一下吧。 嗯， 因为也是时间的关系，你看在北美洲这个地方，看来它就是北美的西部，这个沿海的这个洋面，什么低涡一个符合系统的分裂，那么它分裂成一个槽，这个低压进一步的加深，受它的影响，这个为了三天，也就是今天的夜间到12号这段期间呢，阿拉斯加这个地区的南部，加拿大的西南部和东南部这一带，像美国的中北部和东南部，五大湖地区和墨西哥的东部，这些地方有这个小到中雨天气。 嗯， 甚至在有些地方像偏北的地方，一些雪会加雪。那么其中在加拿大的这个西南部、美国的西北部，和波拉多拉半岛这些地方，还有纽芬兰半岛，这些局地会有大到暴雪这么个天气。 嗯， 那么墨西哥的东部沿海这些局地有大到暴雨，像美国的西北部这个沿海地区还有大雨这个天气，甚至像这些地方这个风力也比较大。那再说一个好的天气了，看来大洋洲这一带天气都比较晴好，大部分都是阳光灿烂的这么个天气。 嗯， 天气看来就基本上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气候比较适合大家旅行。 嗯， 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给我们的介绍，也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那 张老 师，是的， 我们下次再会。 那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全新一周的开始来到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应该是本周的工作日第二天。 对， 因为昨天已经大家可能上班了。 是， 这个假期不知道各位出行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清明小长假在昨天已经其实结束了哈， 嗯， 前天应该是最后一天。各位在这周呢将会迎来6天的工作日，今天应该是第二个工作日，所以在今天的旅行情报室里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内容呢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刚刚结束的一个假期，包括我们要为大家来期盼一下即将到来的小长假。 这段时间还是很幸福的，平均每个月都有一个假期。 是，虽然这个假期比较短，但是我们希望这些资讯能够帮助到各位作为出行的选择。 嗯， 那么首先今天旅行情报室的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旅行或者说假期期间的旅行呢，都有哪些分布和特点？其实这个很重要啊，对于很多人来讲，在刚刚过去的清明小假期当中，是不是没有出远门呢？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有更新更好的打算？清明假期结束之后呢，很快迎来的是五一和端午的春季假期。 哎，真是啊，这个春天假期比较多是吧？ 对、 啊、 因为也映衬了大家可以往外走一走的这样的心情。 对，那我们看到目前刚刚挂牌的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了2018年春季假日旅游指南，供游客来参考。这个指南显示啊，咱们北京成为了春季旅游最热门的城市。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城乡居民出游意愿调查显示，2018年第二季度我国居民整体的出游意愿达到 84.8%， 环比增加了 1.8%， 同比增加了 3.7%。 这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起码有80多个人是有特别强烈的出游意愿。 对，那结合旅行这个商务预订以及历年市场的数据呢，预计清明、五一、端午三个春季的假期，全国有望共接待国内游客3.39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677亿元，这还只是在国内范围、嗯、 对，这个旅游休闲已经成为了老百姓的生活常态。在调查当中的数据显示，具有出游意愿的居民中，选择2到3次和4到5次出游的分别达到了38.37%和24.36%。一年当中能出去4-5次真的很幸福啊。然后具有出游意愿，这个我们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大家能够有时间出去的朋友啊，让各位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热情吧，能够 选择出行。我觉得这个出游可以理解成周末出去玩也算呢。 也对，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样，周末出去一趟已经很宝贵了。我们再来看数据显示，具有出游意愿的居民当中，单次出游时长4到7天的占比是45.22%。 为你们高兴 啊！真是，我没想到这个数字这么大，45.多%， 对，将近一半哎。 哎， 嗯。 2到3天的，也就是说单次出游时间是2到3天的，占比是27.21%。那么选择国内跨省市旅游的比例达到了32.3%，选择近郊旅游的比例是29.8%。哎，这个走远一点的，看来人还更多一些。 对，嗯，但是像这种周末去郊游的，也是在占到1/3左右的比例。 对对对，是， 对， 嗯。 那北京呢，作为最热门的旅游城市，在具有跨省市旅游意愿的居民当中，到北京旅游的出游意愿达到了15.7%，其次是三亚、秦皇岛、上海、大连、哈尔滨等等。那二季度的出境旅游当中呢，居民选择出国旅游的比例占到了27.3%，目的地当中像新马泰的热度还是最高的，占比总共达到31.1%，其次是美国、加拿大、越南、印尼。那么在中欧旅游年的推动下呢，赴欧洲旅游的旅客也会有所增加。 嗯，最后说到这个中欧旅游年，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可能估计到欧洲旅游的朋友能够享受到的更多的便利措施、嗯、啊，包括在我们知道办这个签证方面，包括入境方面，还有这个购物方面，可能在今年都会有更新更好的一些动作。 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各位来分享这些新的变化。 嗯，接下来咱们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咱们先看看机场的事儿啊。上周、嗯、各位如果在机场，特别是在某一航站楼登过机，您将感受到了这样一个便利。上一周随着首都机场的小长假出行高峰，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智能旅客安检系统在首都机场的二号航站楼亮相。旅客过这个安检的时候啊，系统将对旅客的身份进行识别，就是身份识别和身份信息的绑定，而且呢跟这个旅客随身的行李相对应，然后提高了安检通道的运行效率。 那么原来的传统安检模式当中呢，每一个安检环节基本上都是靠人工来操作的， 嗯， 尤其是随身行李的过检，这样的等待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就老排长队啊。 对、嗯、那新的智能安检系统呢，对旅客携带的常规行李物品能够在1分钟之内完成安全识别和处置，效率就大幅提升了。根据统计，传统的安检系统每小时通过率大概是160人左右。 嗯， 那么试运行的智能安检系统每小时可以通过266人。 天哪， 一个小时多100多号人。 这真没想到，原来我没有想到过，就是能够通过一个升级，通过这样一个设备来提高这个效率的。 嗯， 因为我老是觉得，那反正你带的东西就是那么多，你得从那个安检那儿过， 怎么你也得检查这么多东西才行。 对对对对，没有想到啊，这个刚才提到的，这是一个新的设备，就是系统进行身份识别和信息的绑定，然后跟你的行李相对应，就随身行李啊。 嗯。 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在3月25号开始呢，首都机场就已经开始执行了夏秋季的航班时刻，航班的分布比冬春季是有所变化的，早出港高峰时段是早上6点到9点。晚进港高峰时段是晚上的10点到凌晨1点， 那机场方面也建议旅客，尤其是在早出港高峰时段，你需要为值机和安检环节来留够时间，减少随身携带的行李。 嗯， 再好的系统啊，就是一个小时能供266人。如果真是遇到高峰时段，我们知道，机场随随便便有几千人，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是吧？对 啊，所以如果是一个小时266人，你可以算这笔账，就算有十个通道。那一个小时之内，如果你没有留够时间的话，恐怕还是会耽误你登机。 对，所以还是得有足够的提前量才行。 嗯， 那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呢，是在咱们北京市市区当中，大家在出行的时候的一个便利的环节，就是去到植物园的时候，也可以用公交一卡通入园了。 今天看到这个关于一卡通啊，关于这个我们的市民方便入园啊，方便乘车的这样的消息特别多。 前段时间先是那个一卡通可以支持 iOS 了， 对，这个 所以像 Apple Pay 一样，就 朋友觉得哎呀，春天终于来了。 对， 目前呢是春季赏花的高峰时段啊，到植物园赏花踏青，现在就可以刷公交卡，刷卡入园价格跟园区购票的价格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举措呢，在市属公园当中是第一例。将有效的缩短游客排队入园时间。 嗯，那目前北京植物园园区共开放了六条一卡通的通道，所有对游客开放的园区都可以使用一卡通入园。同时呢，热带展览温室、卧佛寺也开通了一卡通的服务，所以可以使用一卡通在这两个景点刷卡入园。 嗯，其实我觉得一卡通这个用起来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这个操作呢就跟上车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入园方式也是这样，游客你拿着这个公交卡靠近刷卡机，听到提示音表示刷卡成功，然后直接入园参观。那么还有就是持老年优待卡呀、残疾人卡的游客呢，也都可以在刷卡机来刷卡入园。这个一卡通入园的收费标准我们刚提到跟公园的门票是一样的。 嗯， 桃花节期间的门票是10块钱。 嗯， 那目前只能够购买全价票，这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就要解释一下、 啊、 就是你拿学生公交卡的，其实在刷公交卡上车的时候是可以享受优惠的， 对， 但是入植物园入公园的时候是无法享受到半价优惠的。 所以意思是持学生公交卡也可以刷，但是只不过刷的是全价票， 应该是这样的。 嗯 嗯，刚才说到的这个呢，希望大家能够广为的传播一下啊，因为真的是公园，你看看这些天啊，如果是排队买票的朋友，你就知道有多痛苦那个事情。 昨天我往紫竹桥那边开，然后开到快到动物园那边的时候，路走不动了、那条辅路就是去动物园那条辅路、完全堵死，大家都去动物园、 对对， 大概时间是在中午的12点左右、可能大家刚刚吃完午饭想要出去溜达一下，因为昨天天气也很好嘛、所以如果去这样的一些市属园区的话，各位可以选择错峰嘛，早一点去，然后中午大家进园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园回家吃饭了。 嗯，另外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想到咱们有一些公园的这个就是停车的这个设施呢，是不是也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考量？ 对， 不是说公园只是一方面注意这个事情，可能咱们在有一些停车的设施，包括啊，我说到的这个咱们的绿色出行方面，还是要给大家更多的便利，因为有很多朋友是从远的地方去， 是， 如果真的是公交系统的话，它可能不方便。 对， 所以如果把停车场的位置留得足够的话，可能大家更容易， 以及多准备几个入口出入口的话， 就不会再挡着原因上直播了 啊。昨天也这个确实是路过那边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也觉得大家这个春天出游的意愿还是很高涨的。 嗯， 对于春天所有人都无法抗拒嘛。 对，刚才说到的是植物园的事儿，接下来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更多的公园的一些活动。 嗯，稍事休息，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 着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春季赏花，其实除了公园之外呢，有一些特别的场所，大家也可以看到特殊的花朵。 嗯， 我们来看一看第九届宋庆龄故居海棠文化节开幕的消息。从四月三号到五月三号期间为期一个月，其实大家可能在这个假期期间有朋友已经去过了。 嗯， 这个期间呢，将举办的就是海棠花会。哪八会？我们看一下啊，花会、诗会、茶会、乐会，还有各种各样的论坛，组织大家赏花、听琴、熏香、品茶，开展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通过特色文化活动来展示咱们北京的民俗和海棠文化。 用年轻人的说法就是太文艺了。 嗯嗯， 这真的是可以一个去度过一个悠闲午后的地方。 你看这里面诗、花、茶都有了， 对， 还有音乐。 是， 嗯，这个海棠花呢，被誉为是叫国宴嘛。我们知道宋庆龄故居的西府海棠呢，象征中国气派、美好生活、领袖风范，体现中华文化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 那这一次的海棠文化节还特别制作了纪念邮折和纪念明信片，是以2018年中国邮政为纪念宋庆龄和周总理推出的海棠花特种邮票纪念邮票作为内容的。 嗯，另外呢，四月份到宋庆龄故居呢还可以参观特色展览，比如说其中有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 哦，宋氏三姐妹的旗袍也真的是非常好看， 我们经常会看到照片上的那样的图像啊，特别特别的非常优雅。那么接下来 很值得学习。 对，还有就是刚才说了海棠嘛，那么还有一个特展是这样的，它其实呢跟海棠有关系，叫海棠花开忆纳兰。我们知道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名篇展也会在这个期间举办，这里呢可以感受各种各样的文化特色盛宴。 嗯，那宋庆龄故居的五色文化也来跟各位一起来讲述一下哈。宋庆龄故居呢春意盎然，繁花缤纷，故居打造的五色文化分别有国色、红色、蓝色，是兰花的蓝， 嗯， 绿色和古色， 嗯， 彰显的是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故居的创新传承。 对，这个国色是独有的亮色，那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呢被誉为是国之瑰宝，他的故居呢至今保留着升挂二号国旗的传统，那么经常举办各种外事活动。 嗯， 而红色是叫傲然本色。 对， 因为这个宋庆龄的事迹呢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的素材，故居打造爱国主义精品的课程，也会开展叫时代小先生活动，广受欢迎。 那蓝色，我们刚刚说兰花的蓝，这个蓝色呢也是文化特色，故居也曾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多次邀文人墨客雅集，留下传世名篇的地方，所以呢到现在也成为了海内外蓝迷心向往之的故园。 嗯，绿色它被称为叫生态美色，故居呢，这个松清园故居这里其实最早呢是清醇亲王载沣的府邸花园，这个园中呢有凤凰、国槐、西府海棠等等，叫八大名木嘛，所以花木成荫，环境相当优美。最后一个呢，我们提到古色，古色叫历史原色，古代的古嘛。 嗯， 康熙帝当时御笔亲题的五峰挺秀，醇亲王奕环题写的这样一个字号，还有光绪帝翁同龢题写的唱金斋，这些匾额呢都保存在庭院当中，大家现在还是可以去观赏。 嗯，相信这个地方的面积不会说特别的大，不会说让你逛一天逛不完， 嗯， 但是是真的可以放下脚步慢慢的去品味一下的。 嗯，北京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在各种的街巷当中，其实你闲庭信步走上一段时间就可以遇到这样的名人故居。 嗯，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花，这样的春季当中的色彩跟故居真的是相映成趣。 春天花会开，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终身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1:31，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花的事儿啊，接下来其实在春天还有一样东西，我们在说到宋庆龄故居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 赏花品茶。 对，品茶，品茶，我们知道在清明节之前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吧，就是叫明前茶，特别的珍贵。 喝新茶。 嗯，新茶。其实喝茶采茶，这是在春季可能大家感受春天的不同的方式，而且很多人有这样的条件的话，真的叫茶园当中采茶。 嗯， 我一想到这个就想到那个江南的采茶歌哈、啊 嗯， 有很多采茶舞曲啊，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传统的魅力。 不过真正在我们那边采茶是必须要全副武装的，因为真的很晒。 嗯， 因为它 要包起来， 对，要足够的阳光才行，而且茶园它层层递进嘛，就像一个梯田的感觉一样。 这看起来是采过？ 当然了，因为就是近水楼台嘛、 啊、 而且还亲手去把那个茶叶采摘完了以后、那个、 是有这个项目的是吧？ 有、嗯、那大铁锅里面去把它那个水分给炒干了。 哦、嗯、哎呀，不知道原来还是一采茶女 有过这样的经历、 嗯、 现在其实各位也可以去体验这种踏青采茶游，这样的一种主题游吧，还是很受青睐的。 这个肯定不是在北京啊、 嗯、 但知道这个茶呢它生长的是有界限的。那么清明前后正值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的茶园现在都是叫新茶飘香。那么我们要提到的踏青采茶游到底在哪些地方呢？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黄山杭州。杭州呢，梅家坞这个茶山是太有名了，对吧、 嗯、 然后苏州太湖洞庭山、 嗯、 西双版纳的南糯山，还有安吉、 嗯、 包括雅安蒙顶山、信阳五云两潭一寨，还有庐山的云雾茶厂、陆安大别山和武夷山风景区，都是今年采茶游的十大热门目的地。 先说黄山，毛峰生长在海拔800米以上，汤口镇还有休宁县等地呢都有周到的采茶体验服务，采茶的同时还可以泡温泉，啊，把平时的疲惫都洗掉了哈。 嗯， 那梅家坞茶山呢也是地处杭州西湖风景区，在西部腹地的地方，那清明前后呢也是茶园观光、采龙井茶、吃农家饭的最佳的时节。 其实这个梅家坞啊，就是我一个 特别特别遗憾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家 错过了是吗？ 当时去了，而且是应季去了、嗯。去了之后呢，发现人太多了， 就给你吓跑， 无处下脚，得等都等好长时间、嗯。还别说采茶，就是喝茶，在那边就是这样，因为好像本地人就特别多， 对， 然后去的游客都是奔着梅家坞去， 因为它是时令的一个项目嘛， 对，嗯、所以大家可以。错一错地方，你比如说如果梅家坞你觉得这边人太多的话，洞庭山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碧螺春的产地啊、嗯、然后除了采茶品茶之外，灯画坊、犹太湖都是必玩项目。 那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呢，也是久负盛名的一个普洱茶产地，这边呢这个半坡寨千年古树也非常值得一看，树龄一般在300到400年， 火 还有很精彩的哈尼族表演可以欣赏。 嗯，另外提到安吉白茶，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嗯， 在茶山上，在这个湖边，大家可以感受属于茶香季节特有的诗意，还能入住全国首家造在茶园里的叫野奢酒店。 哇、哦、 安吉帐篷克西龙茶谷度假酒店。 根据旅游网站的大数据显示呢，80后和90后群体现在已经是采茶游的主力游客了。占比、 哦、真的 觉得太年轻了，是不 是？ 是 我老觉得这有一些就是在农田或者在茶园当中，还是可能更传统一些的人。 九零年奔三了， 哦， 快要30了， 哦， 所以其实我们也开始进入佛系了。嗯、没有，其实我觉得从我的角度考虑，可能80后和90后，他更多的是想带着孩子去做亲子的一些项目。 对对 对, 对, 对，孩子刚刚好是年龄合适。 是，嗯、那80、90的群体呢，分别占比达到37.2%和28.9%。 嗯， 亲子家庭以及情侣远离都市喧嚣，拥抱大自然的健康旅游照片呢，也在风行朋友圈。 这为了晒一晒，大家也都去茶园里面了、 嗯、 那随着公路交通网络的通达和私家车保有量提高呢，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啊，自驾以 72.3% 的极高的占比成为游客采茶之旅的首选出行方式，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到茶园去呢，很多朋友觉得开车还是更方便一些、 嗯、 对吧，纯观光的景点呢，现在逐渐的没有那么火热了，以采茶为核心玩周边景区，入住刚才说到的什么野奢啊、轻奢这种酒店是最受欢迎的采茶游方式。 咱们的旅游业呢，正从高速旅游增长阶段向优质旅游发展阶段转变，这是咱们共同期待的一个变化。 嗯， 采茶游正是值得推广的一个优质旅游产品，既是一种乐趣，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所以带上家人一起到茶园采一下新春第一捧新绿，也是一种别样的生活情调。 嗯，采茶游，这是春季，真的是应季可以做的最佳的项目之一。 对， 到现在我还没有到茶园当中采过茶，但是其实我也知道，在我们家乡那边呢，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油菜花开的季节了。 对， 在这之前呢，其实采茶游呢也是好多朋友就是欢迎外地游客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哦， 就来了之后到茶园当中先采茶，然后坐着喝茶， 嗯， 这就是休闲的现在最流行的方式之一吧。 嗯。 希望各位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但是还是要奔着我们刚才说的错峰游最好。 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今天我们都停留在这个国内的脚步哈。 嗯， 说一下这个北京故宫花样频出的复活文物，今年将会开放的是文物医院。 我记得去年好像跟大家唠叨过一句，这个文物医院呢一直很受关注啊，大家可能从一些纪录片当中也看到过。那么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今年故宫博物院花样频出的复活文物，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据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先生透露说，今年故宫将推出清明上河图之旅开放文物医院，为因为国家宝藏而火了的石鼓还会专门开辟展厅。 太厉害了。单霁翔说呢，以往故宫每年大约只有1%的馆藏文物有机会展出，那么受到场地的制约，每年故宫都会绞尽脑汁希望为更多文物提供一个展出的机会。 东西太多，但是时间太少， 但是场地对也有限。目前文物露脸的比例基本达到2%，这只是凤毛麟角。 嗯， 那么到2020年呢，每年露脸比例会扩大到6%。 嗯， 对于喜爱这些文物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 嗯，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当中是这么说的啊，这单院长接受采访的地方是2006年复建的建福宫花园，各类花朵呢是正在绽放。他说啊，我们在北园区培育了海棠花，过一段时间呢将在文华殿前做展示。那么在单院长看来呢，各类的宫廷花卉，他其实也是讲述者，说这个争奇斗艳的同时呢，他会讲述宫廷的繁华。另外他还讲啊，说还在筹备一部纪录片、一部电影，还有2台话剧，其中一部话剧就是讲述紫禁城600年，还有一部呢以建福宫为主题，讲述这里的前世今生。 那今年故宫复活文物的计划呢，涵盖了虚拟和现实两个板块。例如故宫官网上186万件展品内容已经上线了， 我的妈呀， 其中大概 186万件， 而且其中大概有50万件展品的高清照片也已经就是整装待发，大家随时可以去看了。那故宫成立了专门的影视研究所，未来呢会为每一件展品配影像资料。今年故宫的珍宝馆、钟表馆都在改陈，更多文物呢将会有机会和参观者见面。故宫还会把为国家宝藏中人气很旺的石鼓去开辟一个专门的展厅。 另外呢，其实提到故宫，大家想到的就是明清故宫嘛，但事实上呢，五月份呢，观众还可以到故宫去游览汴梁城，因为故宫利用 VR 技术啊，把这个《清明上河图》复活了。比如说参观者，你可以乘着小船啊，可以从虹桥下穿过 VR 技术，走入传世名画。六月份参观者还可以走进文物医院，近距离去了解国宝修复的全过程。 前段时间那很火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嘛， 对，其实就是给大家展示什么叫做文物医院，什么叫做咱们国宝修复的过程， 感觉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修文物的过程当中。 好，刚才说过的是故宫的事儿，接下来咱们来看看最近不能不提的啊，马上要开始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哇，这一晃已经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了。 对， 在4月15号到22号在北京举办。那经过重重筛选呢，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在众多优秀的中外影片当中选定了《幕后玩家》作为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战神纪》作为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影片。 大家千万不要搞混淆、 不是《头号玩家》， 对，《幕后玩家》这是应该是一个国产电影。 对， 那么这个幕后玩家它是其实是徐峥监制的啊，里面有徐峥、王丽坤等等等等的主演，讲的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悬疑电影吧，其实是一个游戏式的电影。那么闭幕影片这个《战神纪》是讲述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的传奇冒险电影，这个好像很多人很关注，里面有陈伟霆 啊、 还有林允、胡军、还有李光洁、倪大红、张歆艺等等等等。这个讲的就是铁木真的故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除了开幕和闭幕影片之外，其实北京展映活动应该是吸引全国和北京本地这个影迷的最好的一个活动。 对，很多其实外地的朋友还会专门为了北京展映的一些活动跑到北京来。 但是我也知道啊，在前些天因为我在下午那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聊，我说这个确实是因为票有限， 很难抢， 时间也有限，真的是第一轮的时候啊，这个抢到什么地步，有的电影是大概3秒4秒全部卖空， 就秒没呗， 秒没， 手慢无， 真的是这样。 那4月1号呢，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就开始在线售票了。观影之外呢，也会为创作者啊、学者和影迷提供一些面对面交流和分享的机会。目前组委会已经确定的近80场影片的映前映后交流和沙龙讲座活动，其中国产影片的交流活动达到40多场，规模是空前的。 在这次的北影节的展映活动当中呢，还有一些亮点值得大家关注。比如说我们要提到的中国电影资料馆最新完成的 4K 修复版的《盗马贼黄土地》将举行首映，著名导演田壮壮呢也将出席他的《盗马贼》的映后活动。那么本届北京展映焦点影人之一，香港著名电影制片人、演员徐峰女士将带着自己参演和创作的7部影片和电影研究学者对谈，其中《滚滚红尘》的 4K 修复版首次在北京展映。提到这个 4K 修复呢，大家如果关注一下，我做个广告啊，这个本周三在下午的4点有戏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的就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相关人士，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更多的关于 4K 修复，还有包括田壮壮导演的这个《盗马贼》和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的相关的情况。 4K 修复真的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很宝贵， 对， 所以大家都会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吧，也可以在4点有戏当中去听一听台前幕后那些事情。那著名第四代导演黄蜀芹创作的《人鬼情》也是中国最杰出的女性主义电影之一，文人导演郑大圣最近拍摄了最新力作《村戏》，两部影片呢都是借助了传统戏曲的元素，但又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去诠释现代的观念意识，所以除了作品主题关联之外呢，两位导演其实生活中是母子关系。组委会特别安排了这两部影片的联映，邀请了郑大圣导演参与交流。 同时呢，我们知道北京国际电影节一直都是很关注国产电影新力量，那今年的北京展映选择了由新生代导演拉华家自编自导、万马才旦来监制，著名摄影师吕松野执镜的《忘扎的雨靴》作为展映单元国片开幕片来放映。那影片主创和今年的国片推荐人